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境界新生。 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咱们感谢局座哈， 他愿意跟我们聊天。 哎，你吹吹，你为什么愿意到我们这节目来？ 这是我做媒体来的一个梦想。我这个这一辈子，我这人喜欢聊天，喜欢风趣幽默的、掏心窝子的，这那样的。 您就是啊。 我不喜欢装，一辈子我都不装。嗯，就是我就你看我讲课， 嗯， 我讲课到哪儿？你说讲多长时间？三个小时，讲一天，讲一天，我从来没有稿子，我从来讲课都没用过稿子。 这是才华呀， 也不是，不是说炫耀。你不用稿子，你是不是不准备？我当然准备，我把所有的艰苦的事情平常准备，不能让你看见，我让你看到的一定是轻松愉悦的。我就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办一个锵锵三人行？我们要办就对你形成挑战了，不好？ 不会不会， 也挑战不了。 你们要办了，我就去。 你们这搞了15年了吧？ 十七年了。 我一直在呼吁，看怎么搞个这种聊天式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最难的，你看着轻松愉悦的东西其实是最难的，复杂问题简单化。 这和我哥了解我呀， 最难的，这是最难的。 所以啊，这个我也觉得你特别特别的难 啊， 因为呢整天你说他出现的很多事儿，听说您退休就不参与新闻了，新闻直播您就不做了。 比方说最近阅兵9月3号阅兵直播，我推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直播。我说这不好吧，退休老头在那指点江山，让人说你退休像个退休的样子，不要退而不休。哎，我是第一个说出来这个人走茶凉啊，就是采访我这句话，我说人走茶凉，我从你这儿喝一杯水我走了，这个茶凉是正确的，怎么退了跟不退一样，这不正确。我说我走了，就是我必须要有所表现，有些个节目我就不参加了，有些个新闻的采访我就不参加了。以后人民日报还发了一个评论， 哦， 但是我是先说的，退休干部也像个退休干部的样子，但是有些个东西呢我是要参加。比方说上期节目我们谈到这个雾霾的问题，我说的是对的，老百姓为什么以为是错的呢？ 雾霾可以 防 地方武器， 哎，以后我要多在科学普及武器装备这方面给大家普及。 您要这么说我再跟您抬个杠，老百姓还说您一什么事呢，说是什么近海的那个海带可以阻挡美国核潜艇 啊， 这您怎么说？ 海带这是我的生活，这个我当兵啊，一开始在海边，在海边以后那会儿是战士嘛，战士有个助民劳动啊，帮着老百姓干活嘛，就是， 嗯， 助民劳动，我们帮着老百姓收海带，这个海带是怎么种的呢？这么粗的那个尼龙绳啊，一定是很结实的尼龙绳，把那个海带芽这么小夹在那个尼龙绳里头，然后用一个大球给它做漂浮着，一个一个的，海上种的都是这玩意儿。咱们那个东海黄海那个水很浅，就几十米，你到处都弄这玩意儿，我那舰艇怎么走啊？80年代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正好在潜艇上，出来进去就提心吊胆，那什么到处都是这玩意儿，就是你万一搅的那个螺旋桨，这个潜艇就完了呀。这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说我说的是加那个海带的那个尼龙绳，而不是说海带。海带是什么呢？我们著名劳动给老百姓家里，就是中午到饭点了该吃饭了， 嗯， 说这吃啥，在海上收海带呢，帮老百姓， 嗯， 老百姓说拿了一根海带，我们4-5个小伙子一顿，那一根海带还没吃完。你不要以为那个海带就这么小，那个干的呀， 这 个大的海带有十，比你这个眼波尺还长啊，10好几米，你一个人都拿不动的呀。那鲜海带拿上来就吃，老百姓是咱们午餐就这个了，新鲜的海带那么大。所以说潜艇和海带这两件事我都参与过，潜艇我待了1年多、嗯、这个海带我帮老百姓助民劳动老收海带， 但是时刻想着国防、哎、帮老百姓收海带都想到可以发动海带的人民战争，是吧？帮美国潜艇。 尼龙绳真的是会搅螺旋 桨，特别危险。这个苏联就有一次在太平洋这个地方，这个日本海下边，他就有一个绳子，有一个钢丝，就绞到那个潜艇里头去了，上面100多个人。 不是，这你要叫真，您这么说，那不是确实中国天然武器无敌于天下吗？有雾霾，美国打激光武器不怕了；有海带，你潜艇来了全给你缠住，那不是？ 海带它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养的，它一般的是潜水、近海。你不能说到公海去养海带，南海也不适合养海带， 对 不对？ 而且你海带你搞住别人了，也搞自己 啊。他是这样，就是这个话题呢，我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军队啊，因为军队这地方一搞改革开放之后啊，就好多军事设施啊受到威胁， 嗯， 好多军事设施啊，军队的，你比方说我们二炮部队在这搞了一个部队一个营房， 嗯， 这没几天旁边全是高楼大厦，一看都是外资的，拿着望远镜正好监视你。我到一个地方去出差，一个人大代表就是塞给我一摞子文件，他说这个进出港口周围所有的那些个房子啊，就那些个电子设备都是外国的。他说你这个港口的军舰进出不都被监视了吗？一个老百姓，一个地方人大代表就跟我这么讲。这些个我总感觉赚钱是可以的，但是国家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啊， 你没有安全怎么能行啊？你这个东西就是想呼吁大家要注意，你在搞经济建设同时不要危害国家军事安全。 但是人家就现在不也有人说嘛，就说这个你美国现在的那个什么卫星啊，那个什么无人机啊，说他用着派个间谍来看你嘛，说他说他现在这个高科技，你什么都在他眼里。 你这个不对啊，咱们装了好几个那个日本的，日本二战的时候到处搞测量，那个咱们就不说了，那个都甲午战争那个都有了。就是最近前不久还抓了日本到新疆甘肃那边搞测量。就你这个问题说，你日本那么先进的间谍卫星啊，你还派人来搞这？你在侵占中国的时候，你还没折腾够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卫星，你比方说在甘肃新疆那边，他发现一个二炮一个部队，二炮一个部队以后呢，就是说，他得要知道你的这个部队的驻地，你的导弹在哪能发射多远，而且你这个目标呢，要你比方一个山的高度是多少，周围有没有湖泊什么什么，所有人都要测量，测量完了以后生成地图，这个地图先画了，最后生成数字地图，数字地图可以放到巡航导弹里头去作为制导，巡航导弹它认0101编的数字地图，就必须是实地勘测，就是。因为卫星它不能够测高， 立体的那个， 它不能够测高，就3D 的、立体的它不能测高啊。为什么《阿凡达》？《阿凡达》这个电影演完了之后啊，英国国防部就发展了3D 的数字地图，全套的引进来，英国这个陆军将来要装备这套地图系统，就是这样。 哦，原来英国陆军还没这个呢。 哪有这个？是《阿凡达》上的那个地图嘛。 所以 真厉害， 怪不得了。 好莱坞在领导全球国防， 是有巨大贡献。 对对对，我再问您一个，这事儿就不是什么高兴事儿了啊！您一说这个导弹，我想起来了，这个天津港的这个爆炸，人家就计算嘛，不是相当于爆炸当量53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我说这整个就是一化学武器啊，客观效果上。 他这个东西还在评估这个微化武器。微化武器呢，我们从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就是以前从我个人做的军事节目当中，有好多节目当中谈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我还专门做了一个系列，就讲这个航空母舰的沉没，就世界上航空母舰它所有的航空母舰是怎么沉没的。我做这些个的时候呢，我就说要提高我们这个消防人员的科技意识。你比方一艘航空母舰上它什么都有。有光燃油有几十种， 对， 弹药有几十，鱼雷啊、水雷啊，在这个炸弹。 它那也是多种危化品堆一块。 它那个空间就那么小，它那个特别危险。它专门有这么一帮子人，叫损害管制队伍，简称叫损管。吃饱了饭没事，整天就练。 损管，损友，那个损管。 就进了水，我那个大木头怼上。然后还有消防员他就是判定。这个几十种危化品，我哪个完了，我怎么对付它？然后一个舱室里边着火了，着火了以后，他就先判断这个着火，这个火后头是什么引起的？是炸药还是电？如果是电的话，你喷水就非常麻烦。 对， 他说，哎，就会说二氧化碳灭火，就给你喷了二氧化碳以后，你烧吧，烧完了之后它没有空气了， 啊，是 没有氧气了。所以美国人这点特别聪明。二战的时候呢，美国就发现。那个零式战机是二战的日本最好的战机，所以打上以后，他就一个火球就掉下来了。所以美国说怎么最后就缴获了一架，美国特别吃惊，说这个飞机造的特别轻，载了很多的油，但是它不重于防御，就光是进攻。 是， 说美国那个飞机，你发现它被打了以后，它起火的很少。 对， 被打了以后它不起火，为什么呢？一个是装甲。就下边有装甲，再一个飞行员周围他都给你装甲，日本那个完全没有， 他完全不管驾驶员死活的。 美国那个飞行员他把人看到第一位，飞行员周围都加防护，还有更科技的一个方面。所以我就想呢，我退休以后好好做普及科技这个知识，就是你比方说一个油囊啊， 一个油箱吧， 对， 一个油箱，油箱里头呢，它不是搞成硬壳的油箱，它搞成一个油囊， 嗯， 油囊以后，你比方这么大个油囊，慢慢用油，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随着里头的液体少，它这个油囊变小，空气就瘪了，瘪了之后，你来个枪子之后，因为它空气太少了，不足以燃烧， 哦， 明白这道理吗？如果是个硬壳的油箱，像咱们汽车油箱似的，它里头全是空气。如果当你这个60%以上都是空气的时候，进来以后它就助燃。美国多聪明啊！我研究的时候，我对美国肃然起敬，好聪明啊！二战的时候，他能想着，你打上以后，我顶多损坏多一个枪眼，但是我不至于起火。零式飞机打上就冒火，所以呢，这个航空母舰上的救火，就是有时候它是好多飞机在舰上着火了，有的炸弹迟迟冒烟，它怎么办？ 对， 所以各种情况，我研究了各种，做了很多节目在讲这个事情。嗯， 哎呦，这个真是， 就是我，你不讲我还不知道，原来二战的时候美国就发现用油囊啊， 油囊啊，啊，就是你这个切尔诺贝利的时候发生爆炸以后，第一个冲进那个核反应堆上空去拍摄的是一个著名的军事摄影师，带着一个军事的直升机，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在那啪啪拍，围着那个现场拍，拍完了回来高兴，哥们儿这会儿拿第一手了，回来没几天全死了。他照的所有东西都冲不出来，因为核辐射把他那个胶片的那些对全曝光了，就是一片都没一张都没有洗出来，结果第一批冲进去的消防队员也是牺牲了，哎，这个东西就是一定你要判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危化品，你这都搅和到一块儿以后，你就很难弄，所以航空母舰分得很细。哪一层哪个舱室有什么东西，消防员全都知道，他吃饱饭没事就天天就干这个。 可是现在我们这还有个问题，天津这、嗯、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讲那种情况，比如说美军的航母他怎么来消防，万一着火的话，他首先要掌握的是一个知识，就他知道那个舱里头，这个舱比如说 A 放了什么， B 放了什么，放了多少，他知道这个。现在天津这个麻烦在于 不知道 那里头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 嗯、直到现在都还没弄清楚这个清单， 这个 有多少是什么、嗯、 都不知道， 什么东西放在哪儿， 现在还 都拿不出一个准确的东西来、嗯、 这个就很离谱。所以这个事儿我感觉，因为这几天不是很多传闻嘛，说比如说那个公司肯定是有毛病的了， 瑞海、啊、 对，瑞海是谁在负责呢？他怎么能够把那样的危险的东西扔在那儿呢？而且那个地方你看旁边都是其实高尚住宅，其实在天津来讲是好地段，那个滨海区嘛，滨海新区，它是人家民居先建好了他才弄那个舱里头放这个东西，其实就已经违反规定，因为你居民区是1000米嘛，是吧，他是等于是明知道犯法就要弄了这个。那我所以我一直看这个事儿，我就在想那时候你还没到深圳，92、93年深圳有一回爆炸清河， 嗯。嗯， 也是在一个居民区附近有一个仓放了一些违禁物品，然后管那个违禁物品的那个储仓的公司呢的董事长就是当地的公安局的副局长，分管消防跟这些化学物品什么的这些危险的东西，那所以他就自己管这个嘛，那就自己又搞这个嘛，那就等于不用管了，就扔在那，一炸就炸成这样，也是很严重。那回 这个现在是防化部队，咱们派的我军防化部队去了那儿了，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是我们的消防队对付不了这种 消防队，它是一般性的灭火、 嗯、 消防队它只是一般性的灭火、嗯、但是像它这个瑞海公司，它作为危化这个专业的一个公司的话，它自己的、 嗯、 消防安全应该进行过一些专业的培训。 嗯， 这个事情呢，就是让我其实想了很多。像我这么大岁数人，在60年代那个时候战争迫近的时候，我们中国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核生化这样的教育。 哦，我在小学都受到过， 是吧？ 比如说原子弹爆炸，你应该怎么样向着这个方向，什么就地扑倒啊什么的， 对， 啊那种训练。 个人怎么保护，然后碰到化学沾染之后如何洗消？ 是 这个都吃东西的时候受污染以后应该是怎么弄？下雨了以后怎么弄？全民进行这样的普及。这个通过这次事故呢，我也想到我们这个作为一些科学家、一些专家、一些院士，按照我们国家规定啊，就是国家的院士。这两院院士一个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向全民进行科学普及。就你做的很高，你做的院士了吧，一定要普及。 要普及到全民，就是那个那一年那个印度尼西亚那个海啸， 对， 那个大海啸，那个大海啸最先发现的人是什么？就是一个小孩儿，一个小姑娘，英国的好像是，在海滩上玩，他看所有的事情，他说海啸马上要来了，他就跟他妈说，他就跑。跑完了他妈说这你怎么知道是海啸，他说我在学校受的教育什么的所有的都是海啸。 哎呦， 这就是外国的教育，他就是灾难的教育，像美国他都进行大量的灾难教育，我们灾难教育太少了。 您说的这还真是，我小的时候因为他有那个战争气氛，所以还真是这防化知识啊，什么什么防爆炸呀，防辐射呀，就是我都记得小时候都有这个课。但是现在大概是因为和平太久了，和平太久了，哪想到呢？哪有化学武器？只有咱自个儿给自个儿放一化学武器。 和平时间太长了。 哎，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局座说了，退下去之后哈，有些新闻直播，比如说咱们这个阅兵直播，他都不干了。但是到我们锵锵三人行来干一下 啊，一会儿还多来。 对对对对， 我喜欢这聊天。 就是这个阅兵这个事儿，真的是要请你评论评论。因为我发现呢，我研究一下这个风格有不同。说世界上啊，有你知道吗？有四种模式的，有叫英式的、美式的、法式的、苏式的，就有这四种模式的阅兵。比如说，就是苏联，就是中国这个好像还是属于这个前苏联的。这个是一个风格，你比如说像法国式的阅兵，据说啊就是有点那个艺术性的啊，比如说什么美国式的阅兵啊，有点像狂欢节或者嘉年华，是吧？但是呢，像咱们这个过去的苏联呢，现在的中国，咱们这都是威武雄壮。你可以看看照片，他们准备一些照片挺有意思，你能不能看看？你看这是玻利维亚的，你看玻利维亚是这个范儿的阅，你再看下面。朝鲜的， 朝鲜的， 好家伙，这也不怕给批了。这是朝鲜的，这是法国，你看法国外籍兵团，他们说是斧头帮，斧头帮。然后你再像美国，你看美国狗都上去了， 阿拉斯加， 对， 美还有大象，美国这个有点像嘉年华。你再看下边，这是墨西哥，墨西哥，然后再下边呢，希腊， 对，希腊的位置， 对，然后下边呢，再看哪个， 这是。 这是伊朗，应该是 这是什么？这是森林里来的吧？这伊朗 狙击手。 哦，这是 什么？ 印度杂技团的， 印度 味儿的印度。要不说印度坐火车都是这么坐的，你知道吗？这是哪儿啊？这是什么军徽啊？我看不出来。士兵调皮， 苏联的。 这像是这大花帽， 像苏联啊， 像前苏联的， 对 吧？对这个阅兵，您跟我们聊聊， 是说的这样吗？ 阅兵是这样的，你刚才讲了很多类，按照我个人的分类呢，基本上就是算是两类吧。西方国家呢，严格来讲是不搞阅兵的，他认为阅兵场是在战场。你比方美国，你从来没见他这个在什么白宫啊，或者在五角大楼啊哪儿搞什么大阅兵啊，把坦克装甲车排下来，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啊， 就是这个法国呀，他们搞阅兵，诺曼底登陆啊，那都是现场召开一个会议，啊，或者老兵跳伞，就是这样的一些仪式性的。英国也都是仪式性的，现在英国搞得不错，今年70周年，英国还要参加中国的，另外他自己搞得也不错，就是他还是一些盛典那样的一种状态，基本上原则上是盛典。再一个呢，他不是拿一堆武器装备出来去搞，就是阅兵这个事儿呢， 武器不出来是不是？ 武器不出来，就武器出来也是老的武器， 纪念。 你比方我纪念诺曼底，一定是诺曼底那个时候登陆时候的武器，这个不会是现在的武器， 它是 这样一个概念。你比方我到以色列去，它是那个军事博物馆，我到时候去早了，我说天怎么飞一架飞机，我一看，哇塞，二战的飞机，罗安讲的，他们那人告诉我，这是我们馆长每天早上飞一个小时， 馆长飞这个老飞机、 二战的飞机，就是西方人他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他表示我这个展览馆我有历史，拿现在的他感觉没意思，就是他是这样的一种传统。 但我们的这个好像是严重的政治军事信号。 我们是苏联的这个体系。你苏联这个体系包括刚才看到朝鲜的，这都是演变的，越南的，这种古巴的，中国的，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延续了这样一套阅兵。这个阅兵最早它是什么呢？最早是这个希特勒， 希特勒然后围攻莫斯科的时候， 嗯， 当时这个斯大林把朱可夫叫来说这个怎么办呀，德军离这莫斯科还有30多公里，说外国人都开始撤了，这咱们怎么办，就朱可夫说我派多少个师怎么保卫什么这那东西，斯大林说我想阅兵啊，朱可夫说你阅兵， 兵临城下 这怎么弄，这最后说不行，一定要阅兵，就是给大家以提升士气，就是这样的，或者就是阅兵部队他并不知道是阅兵，他以为上战场。这样的话呢，斯大林 就 是 经过红场的， 就经过红场直接 去了， 就是他们带的都是真枪实弹，然后一直就过去了。斯大林站在列宁墓前，在那个地方发表讲话，拿麦克风，这帮人更不理，就直接往前冲锋，就当时是这个状态。最后那个时候都是拍电影啊，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就扛着机器来了，说听说阅兵了，这为什么提前不告诉我们？我说斯大林还讲话，我们都没拍上，最后就补拍的，好多历史瞬间就补拍的，他没有办法。就因为你告诉他，万一谁泄露了呢？ 嗯， 泄露以后你的最高统帅都在这儿，那37公里大炮打过来，飞机轰炸过来，怎么样？就更有意思的是，苏联阅兵完了之后呢，希特勒在那听广播，这帮小子哈，阅兵也不告我一声，因为他下边因为那个头版都空出来了，说是他们占领莫斯科以后，德国占领莫斯科上头版的， 对， 头版以后阅兵，希特勒说阅兵应该我去，怎么你们我没去，你们自己先在那阅上兵了，他以为他自己阅兵， 哦，他以为是 德国，他以为他们攻占莫斯科， 他以为是德国军队， 以为是德国军队了嘛，占领他听收音机嘛，听到了，这最后才出来，就是所以说苏联的阅兵是从这儿远，就是从这里走向战场。是这么出来的，所以你就会经常看到出现那扛着枪啊，拿着炮啊， 用的都是现在的武器， 就什么很正经啊，什么走正步啊，都这么出来的。啊，像印度那些嘉年华，那都是民族式的，自己愿意怎么玩，就是 他 大家是 土风舞 闹着玩，哎，就是那是另外的。但是基本上社会主义国家都走的这条路子，从这里走向战场。阅兵的真谛是斯大林那个时候的。 哦，这个长知识了，哦、就是真的。而且，所以接下来，你看咱们这个每次阅兵，感觉得拿真家伙、最先进的武器，得展示啊。 但他们不会实弹吧？ 阅兵，我们中国刚开始阅兵的时候都是实弹，就是非常少见，就是飞机带着实弹通过天安门。 啊？ 你知道那 B-52有一次原子弹都掉下来了。 B-52原子弹掉下来。 就B-52带着原子弹掉到他们本土了，就这个炸弹很容易掉下来。 哦，是 美国本土掉的， 掉到美国本土了，最后没爆炸，最后给捞出来了，掉河里头了。就是当时因为我们那种战争环境下，就是还怕打仗来， 对， 所以也是用那种， 而且我们飞机也少，然后飞过去以后，那就直接就准备就空中巡逻了，你这在阅兵。 哦， 这个意思。所以开始我们阅兵的时候， 实弹 全都是实弹。那个士兵当时都是从战场上刚下来的，那个时候真是可以。你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黑白的，老师，那都是总参军训部搞的那个军教片，不是故事片。 对，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地雷战、地道战，那都是战力片，就好像感觉是进行打仗军事教育。 你看看那个所有动作，匍匐前进，那所有的动作都是真的，那卧倒什么这刺杀那些，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表演。你看那个当时， 这萨达姆要是看看咱们这教学片，不一定打不过美国。 哦，所以那是教学电影。 那是教学片。 对，我记得还有什么， 他们就说，你看跟你们枪声三声有点相似啊，就总参给他们下的文件是让他拍教学片。那教学片不是拍给教授给你们黑板上写教学吗？ 嗯， 但是八一厂当时接到任务以后呢，说我们要用讲故事的办法给大家去讲， 对， 就要用枪枪三人行的办法给大家去普及知识，因为大家是喜闻乐见嘛， 这一般观众也能看， 你先能听得懂， 对， 然后再故事好玩，让你接着往下看， 对， 然后受到教育。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进电影院看这种片子，它好像还会有那种军事战术讲解， 嗯，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旁白，就在敌人什么冲进我们村的时候，我们怎么着，那它真是当成一种 教学片， 嗯。 但不过讲回阅兵啊，我想起来，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种情况，不过那是不是礼节性的？比如说像美国，他们有时候欢迎一些国家元首或者一些官方的场合，他有礼炮，他也有一些部队在那边，比如说会接受一些外国领导人到来的检阅。 这是礼兵，这个都有。 嗯， 检阅这叫检阅仪仗队。 仪仗队检阅。 美国检阅仪仗队一般都是航空母舰的下水服役，这个总统要到场， 这个一般是19响的礼炮， 嗯 啊，再就是接待外宾21响礼炮，是这样的。 哎，关于咱们这次大阅兵，您知道点什么内幕能透露的？是不是建国以来？ 你这节目是之前播还是之后播 啊？ 我先看看这个我的纪律允许不允许我 说。你说什么时候播就什么时候播。是不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出动的武器也是最牛的？ 我们的武器装备发展呢，应该是这样，就是最近10年，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的速度比过去5-60年发展的还要快。最近中央台有一个片子，9集好像是《军工记忆》， 嗯， 我看拍的不错，讲了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这次我们该出动的都出动了， 哇， 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都出来了，从核武器到这个常规武器，飞机到坦克。 哎，咱们倒不怕泄密哈，就让他们敞开了知道。 啊，这是自信的。这是一种自信的啊，真是的，能到这一步很不容易。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还是威慑 啊，对啊， 就是原来那种遮掩，这也是让人不知深浅。